时间是回不到开始的地方去的，对于已经错过的人和事，不要再试着去挽留，走了就走了，即使回来也已经不是从前了。谁能够保证那些本该是属于你的呢？有一些东西原本就是让你牵挂而不是获取的，对于得到我们都应该充满感激感恩，让我们学会珍惜，珍惜让我们时时幸福。心如果可以平常的话，那得失都是云烟，你说呢？ 穿梭人群中寻找从前，是温暖你忘怀的熟悉的脸，醉人的笑颜长留在今天，漫漫长夜里是最深的思念。蓦然回首时再次发现，是我难以忘怀的熟悉的脸，永远的笑颜何时再浮现，在我记忆中是最美丽的语言。 为什么就算在我双眼出现 Smile again， 揭开你忧愁的心结千万千。 Smile again， 就这样忘了他。 Smile again， 欢笑泪水在人生旅途间，忘了他我言语念。 Smile again，在我生命中是最纯真的心愿。 为什么就算在你双眼纯洁的笑脸不再出现。 Smile again， 揭开你忧愁的心结千万千。Smile again， 就这样忘了他。 Smile again， 欢笑泪水在人生旅途间，忘了他我言语念。 Smile again， Smile again， 揭开你忧愁的心结千万千。 Smile again， 就这样忘了他。

只因去那么唱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现在又有谁能记得？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曾经是否有错过什么，某一个人、某一段情，还是某一个机会呢？这时候呢，看到十月的奇迹说，错过一个人留下一种遗憾。我突然想到曾经别人说过的一句话，说既然错过了太阳，就不要再错过月亮。如果你一直还在惋惜，或许就会错过另外一个人。 你 说 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毒誓，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每天每刻刻我爱在每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纵容，我对你却太好，你请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爱上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已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哦，你的眼睛已刺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太重那种 I don't wanna 被送去，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小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太重那种I don't wanna be sorry， 平均算一算一算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

天聊到这个话题呢，说一说错过哈、啊。其实我想，生活当中总有许多美好是无法挽留的，人生中呢总有许多追求是难以割舍的，是你的走不了，不是你的留不住。想开、看淡、放松，活着就该尽力活好，别让自己活得人累辛苦。生命太短，日子太忙，人生太累，该放下的时候呢就要舍得放下，该气的时候呢就要毅然决绝。千万不要羡慕别人的辉煌，也别羡慕他人的美好，别怪世态炎凉，别怨世人虚伪，是经历了心就坚强了，坎儿跨过了心也就敞亮了，对不对？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明天见。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懂我无意的感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把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刺痛你的心，你